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6月26日，当局今日起加强打击违规使用两元乘车优惠。 陈茂波称，正与金管局研究微调措施，助置业自用人士。 海关侦破远洋船走私案，货值约15亿元。 泽连斯基与拜登通话，讨论俄罗斯瓦格纳叛变事件。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翻天上一分，欢迎大家收听收睇《千禧年代》，我是萧乐文。讲下天气情况，外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8:45，大家留意住天气嘅情况啦。咁，想同大家讲下咧，喺星期六凌晨咧，有一班嘅原本喺香港啦，前往美国洛杉矶嘅国泰航班咧，就喺香港国际机场咧滑行准备起飞嘅时候咧，就紧急刹停嘅。咁，根据国泰所讲，机上面有17名嘅机组人员，200多名嘅乘客，因为机组人员咧侦测到有技术故障啊，咁按照嘅呢个标准程序咧就终止起飞，咁就过程之中咧亦都系有用到逃生嘅滑梯咧，系安排一啲嘅乘客咧系离开个飞机嘅。根据明报嘅消息人士所讲咧，就话正机长同埋副机长咧都一般各有一套嘅速度检测系统。就据初步了解咧，就话涉事航机起飞嘅时候咧，两套系统咧唔一致，咁啊按照规定咧，机长为咗安全起见咧就刹停呢个嘅起飞嘅。整个情况，请一位嘉宾同我哋了解一下，点解会有今次呢一个嘅做法啦？有香港工程师学会航空分部发言人詹永年，早晨。 啊，早晨， 早晨，詹永年，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一下，其实喺呢一个情况，头先我提到啦，航班临时决定终止起飞或者刹停呢一个做法系常唔常见或者恰唔恰当嘅咧？ 我哋叫做系 reject take off 啊，即是话喺跑道度滑行嘅时候咧。在加速嘅過程裏面係因為有呢個需要而需而作呢個緊急剎停咧，呢個係唔係常見嘅，但偶有發生。 最主要係考慮到啲乜嘢咧？頭先提到一個原因嘅，就係話即係正機長同埋副機長咧嗰個速度嘅檢測系統咧睇到咧就話兩套系統唔一致啊。你自己據你了解係咪唔一致就需要剎停，或者所謂唔一致嘅意思係啲咩咧？ 即係呢、這個那個真正嘅原因咧，都會有待呢、這個呢、這個事故調查先至知道係咩事嘅。咁、但如果你話據你所講嘅個速度唔一致咧，有機會就係話喺個機長嗰邊顯示嗰個空速，即係飛機嘅速度啦，同埋喺呢個呢、這個右手面呢、這個副機長顯示嘅速度咧係有唔同咯。咁、其實咧好大機會就係話，是飛機自己的電腦偵察到是有這個不尋常的情況，而在個電腦那裡顯示出來有一個叫一個 message 咯。 即我意思不一致是反映什麼，或者可能會再嚴重一點會出現什麼問題呢？如果起飛了的時候 沒有，因為飛機的速度呢對於個飛機的駕駛和導航呢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數據來的。如果是發覺是有個飛機系統裡面是已經在電腦顯示到有一個咁嘅毛病咧，咁因應嗰個情況那個嚴重程度啦，因為飛機嗰個電腦裡面咧都會有根據唔同嘅等級，佢有紅色黃色藍色、白色呢咁嘅信號出嚟噶嘛，咁機長就是當時就係因應嗰個飛機嗰個狀況而作出一個係唔係繼續起飛嘅決定啦。當然呢個係咪繼續起飛咧？第一睇呢、這個情況係咪需要作出呢個緊急剎停？另外一個咧就係睇翻當時飛機嘅速度啦。咁如果那個速度係超過咗我哋所謂嘅叫 V1 嗰個take off decision speed 嘅話咧，飛機一定要繼續起飛嘅。但如果係飛機個速度係未達到 V1 咧，就可以係剎停嘅。 所謂 V1 係點樣定？同埋照你喺起飛嗰陣喺個跑道嗰度滑行緊，其實都加速緊喎。嗰、那個速度都唔細，而決定去剎停，其實都有一定嘅危險性噶嘛。咁應該係點衡量嘅咧？ 所以就係話喺未起飛之前咧，機師就已經就做咗一個 flight plan 咁樣嘅飛行計劃啫嘛。咁而喺裡面咧，機同正機師喺未起飛之前都會做一個大家都去做個 briefing。咁係到大家確定咗 當時嗰啲重要嘅數據同埋參數嘅，而呢個 V 一咧就其中一個佢哋要決定嘅數據嚟嘅。咁所以如果當係未到 V 一嘅時候，係發覺係需要剎停，係需要剎停嘅話咧，佢咪可以剎停咯。 即係 如果係已經超過咗呢個速度咧，就一定要起飛噶啦。 即係每班機每一次嘅航班呢一個 V 一，即係去到一個乜嘢速度係要剎停係唔同嘅，係咪㗎？ 啊，冇錯嚇。 OK OK， 但我想知啦，事前係冇辦法檢查到頭先話，譬如話系統有一啲唔尋常啊，或者唔一致嘅情況，係事前唔係有即係正常嘅檢查嘅咩？點解會去到起飛滑行緊嗰一刻先至發現嘅咧？又 咁飛機喺起飛之前嗰個嘅即係飛前嘅例行檢查咧，一般都係目測同埋一啲系統上面嘅好基本嘅操作嚟嘅啫，咁未必可以察覺到嘅。但其實咧喺飛機嚟講咧，佢個佢個維修電腦咧，其實係不斷係監察緊飛機嗰個狀況嘅。咁所以喺飛機例行飛之前嘅例行檢查係察覺唔到咧，亦都唔出奇嘅。 系， 因为嗰时个系统都未曾运作啊嘛。 OK， 我见网上面有啲片咧，就或者相咧，就睇到话个航机嘅轮胎咧，就有啲凹陷啊，放咗气嘅情况嘅咁。呢个系因为紧急刹停而所谓爆胎，系咪因为呢个原因啊？ 好大机会系因为系紧急刹停嘅时候咧，令到嗰、那个轮胎入边嗰个温度增加，咁而咧。启动咗佢嗰个安全装置嘅，因为轮胎自己本身咧就有一个保护嘅装置，当佢入边嘅温度过高而引致有个压力过大嘅时候咧，佢就会放气嘅。咁、 okay. 当然，如果佢个温度同埋压力系产生太快嘅话，太大嘅话咧，咁就佢放唔切气咪会爆胎咯。 呢、這个爆胎系咪算唔算对于乘客嚟讲都会造成一定危险嘅？ 爆胎当然系一个即系、就是、有机会引致到其他飛機部件因為爆胎而嚟到損壞啦，咁當然呢個一定係唔理想噶啦。 我見好似有啲講法話，甚至嗰個輪胎咧，根據報道嘅消息所講，有啲火焰出現嘅，咁係會咁樣嘅，係咪噶？ 咁因為高速剎停嘅時候咧，其實嗰個剎車組件咧係會產生好高温嘅。咁所以喺個剎車片嗰度咧。係有一啲產高温而見到有啲火，即係好似火光嘅嘢咧，亦咁亦都唔係唔正常嘅。 另外今次大家都關注到就係個機長剎停咗起飛之後咧，將個飛機駛翻去登機閘口啦，然後就啟動咗預防性措施，疏散啲乘客，安排乘客由逃生滑梯嗰度離開個飛機嘅。咁有啲講法就係點解唔直情用個登機橋去疏散咧？咁點睇今次呢個做法咧？ 咁呢個要因為而家譬如機組個報告啊，或者係嗰、那個嗰兩個黑盒嘅數據啊，都未曾有啦嚇，咁、所以咧都係要等個調查結果出咗嚟先知道究竟係、 okay. 當時嘅做法係有冇可以改善嘅地方啦。咁、但係基本上嚟講咧，如果係用呢個緊急逃生滑梯嚟到疏散乘客嘅話咧，通常都係喺啲緊急情況咯。 今次算唔算咧？或者即系今次緊急剎停之後啦，或者見到有輪胎係即係所謂爆胎啦，而係放咗呢一個嘅滑梯，係唔係都有足夠嘅理據咧？你覺得有？ 呢個要睇譬如啦，譬如如果係話喺地下嗰度有人睇到係有火光或者係機組透過佢個監察電視睇到有火光，咁呢個亦都可能一個原因啦。但係即係有咩嘢狀況令到佢係覺得嗰陣時有即時嘅危險咧？呢、這個等翻調查報告先知啦。 今次都提到有啲人話喺嗰個滑梯上落嚟嗰陣咧，就有一啲人帶住行李啦，亦都有啲人係受傷啦。其實一般開咗呢一個嘅逃生滑梯嗰陣，係咪都應該有機組人員係協助佢哋嘅咧？即係或者大家有秩序咁離開嘅，正常嘅情況應該點運作嘅？ 嗱，即係如果係喺呢個聽到機組廣播叫疏散嘅時候咧，咁其實所有乘客就應該立刻就離開座位啦。咁然之後就依從機組指示嘅方向喺呢個指定嘅逃生門度逃生咯。咁所以咧就係話作為乘客咧喺未起飛之前 係要非常之留意嗰個安全示範啦，同埋嗰個安全指示卡都要真係自己睇睇嘅。咁因為未必話每一個人都有試過呢個逃生或者係呢、這個跳滑梯嘅經驗噶嘛。咁如果自己冇一個即係喺個腦入邊有一個即係準備嘅話咧，一叫到話要疏散嘅時候咧，可能就會亂咯。但係最基本嘅最基本嗰、那個條件就一定係話唔可以攞行李嘅。 OK， 嗱，最後我就想問啦，我見有啲講法就係每次放逃生梯咧，其實個成本都成近100万嘅，點有冇原因喺當中嘅？你了解到？ 點樣點啊咩？ 有冇聽過話即係每次開即係如果有事故啦，而開呢一個逃生梯咧，嗰個成本都要成100万嘅成本嘅？有冇聽過呢一樣嘢？你知？ 嗱，當然呢、這個逃生梯係一個放咗之後，再將佢再所謂 repair 翻咧，係要一個成本嘅。但我唔相信任何一個機長或者一間航空公司喺佢個即係喺正常嗰個程序裏面係叫人要考慮呢個因素咯。如果係當係有需要、okay. 有緊急嘅時候需要放嘅話，嚇呢、這個我絕對唔相信會有呢個考慮咯。 好，唔該曬，詹永年同你傾到呢度先。詹永年咧就係、是、香港工程師學會航空分部發言人啊，講到喺星期六嘅凌晨有一班喺香港原本出發去到美國洛杉磯嘅客機啦，咁喺起飛嘅時候咧就緊急剎停嘅情況。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休息一陣。 当你发现你的手手脚脚有水肿的时候，是不是代表你的肾有毛病呢？ 有没有听过益生菌？既然是菌，为什么又会有益的呢？ 我是刘泽星，是风湿病科专科医生。 我是何继良，肾病科专科医生。 我是李国栋，家庭医生。 我是麦永哲医生，精神科专科医生。 我是陈家亮，是一个肠胃兼肝脏科的专科医生。 精灵一点，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1872311，千禧年代。所以我喺度讲下有关于政府加强打击一啲唔合资格嘅人士用2蚊乘车优惠计划嘅一啲做法。运输署就话咧，处方人员就会同公共交通工具营办商嘅职员啦，同埋啲外判嘅保安员咧，话会组成3人小组。今日开始会喺全港18区一啲专营巴士啦、小巴路线啦，同埋渡轮嘅航线咧，展开一个大型嘅联合行动嘅咁。咁啊，相关呢啲嘅渡轮公司嘅职员啦、专营巴士嘅职员咧，都会系着住制服嘅。小巴职员就会带住职员证啦，就话行动至少维持2个月嘅。点睇呢个成效咧？目的就系希望打击一啲滥用2蚊乘车优惠嘅情况嘅咁。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请到嘅嘉宾同我哋倾。香港专线小巴持牌人协会成员陈志辉，早晨。 早晨，主持，早晨。 陈志辉点睇今次运输署呢个大型行动，包括埋小巴嘅？你自己关注系点咩咧？又 其实我哋都会积极配合，政府嘅呢个打击措施嘅。咁呢个就咁，我哋都好相信呢、這个即系呢成个行动。其实你问我成效就都好难话估算成唔成功。咁、我相信呢个行动咧，都唔系话睇到捉到几多人。定一個成功指標，即係佢咁大事咁宣傳，其實我相信佢嘅成效係睇佢嘅宣傳啦，同埋警惕，所以即係好難有實際嘅數字，佢成唔成功，我覺得都 但你知唔知了解到小巴嚟講，如果做呢個嘅打擊行動咧，其實點樣做啊？即係你小巴有咁多條線，咁多架小巴啦，點樣係可以監察到有冇濫用咧？ 即係佢喺之前嗰個記者會都講過，可能佢就會去派人。去到站頭啊，又或者即係去到站頭嗰度睇下呢個上落客上上客嘅時候，睇下嗰個人符唔符合同呢個嗰、那個即係個條件用呢個2蚊雞嗰度嗰度就係、是。 即架小巴停咗喺度，等啲客上曬車，定係等啲客準備落車嘅時候，呢個嘅3人小組先會上車。據你了解係點樣？ 應該會喺站頭上車嘅時候，佢應該有呢個運輸住佢個。嗰、那個官員啦、運輸署嘅人啦，同埋我司機啦，或者我哋嘅站長啦，如果站頭做嘅話，就會上車睇住乘客上車嘅時候個拍卡，跟住如果有睇到一個人嘅話咧，我哋司機會應該會出聲問，就係、是、可能提供呢個資料啦。咁如果即係如果真係有咩問題嘅話，佢就會先會介入翻嘅運輸署嘅成員。 你點睇呢個做法咧？即係聽落都應該係抽查咗，你好難每條線、每一班車都做到呢樣嘢噶嘛？係咪咧？ 咁絕對係嘅，因為始終人手上嘅問題， 咁啊不能夠話每一班車、每一條線都去做到噶嘛，始終呢個香港最缺乏嘅人力，咁所以即係呢個係我諗，所以最大嘅成效都係喺佢嘅宣傳嘅啫，其實呢樣嘢都係。 嗯，同埋好现实，你喺站头度上车嗰啲乘客先监察到，如果我中间站上就已经睇唔到噶咯，系咪咧？ 中间站嗰度呢个我哋都有机会可能会去做，因为始终佢哋成个行动都冇话俾我听几时会出现，几时唔出现，因为如果佢话俾我听咁，其实有所防范噶啦，就会所以呢样嘢佢哋都会随时都可能中间站出现又好，或者总站都会出现。 嗯，咁其实变咗系咪个司机系一个主动查核嘅角色？个司机又怀疑，就可能叫即系同场呢一个嘅运输处嘅人员啊，你即系咪帮手叫佢出示某一啲嘅证明？咁系咪咁样咧？会 系嘅，呢个司机系主要出声咯。嗰阵有呢个行动或者每个行动都系不嬲都系司机出声先嘅，都系 系咯。所以我就想讲同过往嘅分别系点样咧？如果咁 嗱，过往嘅分别就系、是、咁司机自己一个人啦，咁而家有多两个人喺度。咁起碼就呢個減低一個發生口角嘅機會先，因為有一個叫做政府嘅官員啦，運輸署，咁起碼佢都可以有個即係警戒喺度，原來係啦，即係唔係淨係司機喺度咯，就一定會減少咗口角嘅機會。 嗯，純粹係咁，但係呢個三人小組都冇一個執法權噶嘛，譬如唔可以發告票等等噶嘛，唔可以咁噶嘛。 就應該唔可以，但係咧，如果真係捉到一啲違規嘅人士咧，就應該會抄翻個記錄。咁跟住佢可能就要睇翻佢哋自己去点样去配合翻啦，就是、后边。 嗯，你觉得会唔会都加强咗一啲譬如头先你话发现有啲乘客有怀疑嘅，都要做一啲即场嘅查核嘅时候，会唔会令到同车其他乘客啊，譬如上车啊，或者成个交通嘅时间都会长咗咧？ 咁呢个一定无可否认，一定会长咗嘅。咁但系呢啲嘢就一定要做噶嘛，始终系消费公帑嚟嘅。咁所以其实如果个个见到咁嘅行动嘅时候，所以就有一个警戒性喺度，大家都守规矩咯，起码会。 嗯，今次话个行动至少维持两个月嘅，你觉得时间上面足唔足够咧？或者嗰个阻吓性又点样咧？ 佢维持两个月，咁我都觉得都足够嘅，因为最紧要都系睇佢嘅宣传同埋个警惕。咁睇下佢可以即係令到趁呢兩個月好好咁宣傳呢樣嘢，咁我覺得都足夠嘅。 嗯，但因為個問題係你宣傳，你講緊呢個行動都係兩個月啫嘛。兩個月之後會唔會呢一啲三人小隊頭先講嘅，譬如可以幫助啲小巴司機唔好即係一個人對住個乘客有懷疑嘅時候有口角嘅呢個情況都係兩個月之後，會唔會有機會呢啲濫用嘅情況又會出現翻或者打回原形咧？ 我諗佢呢兩個月之內，佢會不斷咁自己去檢討翻成個行動嘅。咁佢如果覺得檢討成功或者唔成功，可能會繼續做落去。但係呢個就真係冇人知道。咁起碼至少呢兩個月會有不斷嘅市民知道，哦，原來有人抽查，令到佢已經有個 mindset 就係唔可以去亂用呢個公帑。 嗯， 咁所以應該都會有好嘅成效嘅，應該都。 嗯，我見有啲意見都話會唔會可能係。一個所謂即便衣嘅形式，未必係著曬職員制服嘅，可能喺架車嗰度或者站頭嗰度做一啲嘅監察，或者所謂叫做即俗稱放蛇嗰啲做法，你自己同唔同意咧？ 依、這個要去即係檢討依個行動之後，睇下有冇咁嘅需求啦。咁就依、這個我諗唔同方法嘅形式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始終耐咗，可能又有啲又唔同咗。呢、這個等佢哋自己去檢討呢、這個就要。 即係作為譬如你哋即係從小巴嗰邊嘅角度啦，會唔會真係可能即係所謂放蛇嘅做法，比起而家公布出嚟嘅做法係更加有成效，同埋嗰個打擊力係更加強？ 即係如果放蛇或者公布成效，我諗佢哋睇佢哋兩個背後係想達到啲乜嘢咯？佢而家咁大肆宣傳嘅，其實始終都係我嚟宣傳嘅啫，教育市民嘅。我諗佢今次唔係話捉到幾多人先為成功嘅指標啊嘛。咁、所以其實睇下佢背後成個行動嘅目標係乜嘢咯，我覺得就係、 是。但都睇個長遠嘅效果噶嘛，除咗話睇兩個月之後。 都係嘅。咁所以呢樣嘢佢哋要兩個月後就真係要自己做翻個檢討，究竟係啲成功唔成功啦、啊，同埋咁樣做法好唔好啊？定係繼續佢點樣宣傳翻、教育翻市民，唔好亂咁用呢個公帑。 OK， 好啊，唔该晒陈志辉，同你倾到呢度。陈志辉系香港专线小巴持牌人协会成员，有关于政府加强打击一啲唔合资格使用两蚊优惠嘅计划啦。咁啊，运输署方面都话行动会喺唔同嘅时段度做嘅，包括喺繁忙同埋非繁忙时间、晚间甚至假日都会系开展去监察一啲乘客支付车费嘅情况嘅。你自己点睇一啲行动系打击呢一个滥用两蚊优惠咧？1872311。

海关侦破远洋船走私案，货值约15亿元。 泽连斯基与拜登通话，讨论俄罗斯瓦格纳叛变事件。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头先讲到咧，系政府加强一啲咧滥用呢个使用2蚊搭车优惠嘅一啲行动咧，系开始咗噶啦。咁今日系开始嘅，咁主要咧就系话喺18区咧啲专营巴士同埋小巴路线啦、渡轮等等开展呢一个联合行动，至少话行动维持2个月嘅。咁至于港铁方面咧，就唔喺今次嘅联合行动之中啦。不过港铁方面就系话，其实喺上个礼拜咧已经系加强咗查票嘅行动啦，即时要求违规使用车费优惠嘅乘客咧系缴交附加费啦，并且对多次违规嘅乘客咧系会提出检控啦。同埋交俾相關嘅部門跟進嘅，咁又話港鐵喺25号即係尋日起咧，係上調咗重鐵啦、輕鐵啦同埋巴士呢一啲相關嘅附加費啦、等等嘅咁。對於打擊濫用呢一個2蚊優惠計劃嘅情況有幾大效果，或者你自己有冇觀察到有時都有啲人可能都係用緊2蚊搭車優惠，但係佢可能未必合資格嘅咧咁。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今次嘅呢一個嘅大型行動啦，同埋港鐵已經開始了的做法了。咁電話旁邊就有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張欣宇，早晨。 早晨，主持。 張欣宇點睇運輸署今日起喺各個嘅公共交通營辦商有一個嘅聯合行動，去打擊違規呢、這個嘅用呢個2蚊優惠嘅人士啊？ 我諗都係前段時間咧，關於呢、這個兩蚊搭車嗰、那個使用嘅情況。咁社會上有唔少嘅討論啦，咁所以我諗今次其實運輸署同埋唔同嘅公共交通工具都係針對翻嗰時嘅即係之前一啲討論去做翻一個回應，就是、比較高姿態地去即係做一啲宣傳啊，做一啲巡查啊，咁樣去希望將嗰個信息俾到公眾知道，其實就即係呢啲公帑就唔好咁樣去濫用啦，咁樣。 除咗一個信息話俾大家聽，政府係做嘢啦，咁之外，你自己嘅關注點係啲咩咧？對於個聯合行動？ 我的关注点始终都是呢，其实在即因为始终用这个两蚊搭车的人数啦，即正常使用的人数其实都相当之多啦，其实每一年涉及到那个金额都不小，讲紧都有30多亿这样的情况。咁所以其实是事实上是没可能逐单这样去即逐个 case 全部每一个是去查的嘛，这个都是跟公共交通本身的设计是不符合，咁所以本身對呢一啲咁樣嘅大量嘅一啲行為，咁其實做嘅方法就係一個surprise check 咁樣，即係去抽樣咁樣去巡查啦。但係咧個精髓就係、是、我唔會每一單都查，但係咧如果你俾我捉到嘅話咧，我就會有一啲比較即係嚴厲啲嘅懲罰，或者係一啲跟進處理，咁樣咧就希望咧就提升嗰個阻嚇性啦，係咁樣嘅情況。不過咧，我始終咧我而家都係見唔到喺除了港鐵之外，港鐵就即係嗰個1000蚊係即場可以收嘅，嗰、那個一個類似罰款或者附加費啦。但喺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咧，其實就冇呢一個咁樣嘅手法。咁其實都係抽低個名，咁就話有機會可以檢控你。咁、 okay. 咁樣咧，就變嗰個阻嚇性同埋個效果咧，其實都係打咗個好大嘅折扣嘅。 你自己點睇而家處方就話會由運輸署嘅職員啦，同埋個公共交通工具營辦商嘅職員啦，仲有外判保安員呢個3人小隊嘅呢一個行動，你自己覺得嗰個效果會點啦？或者你期望佢哋仲可以做啲咩嘢喺個打擊力上面係強啲咧？ 唔係呢個人員組合咧就冇問題嘅，即係3家人啊，政府嘅代表同埋嗰個公共交通工具自己嘅代表，再加上個一位保安員，咁呢個組合冇問題嘅，即係如果去巡查嘅咁樣個組合係比較合理嘅。咁因為其實你即係尤其巴士啊、小巴嗰啲咧，你好難依賴個司機啊、車長啊去做呢個巡查嘅動作啊嘛，就等於其實你喺鐵路嘅範圍，其實都係有一隊專門嘅查票組咁去做呢樣嘢，你好少即係。即係雖然你理論上啦，站員啊、車長啊都可以去執行呢樣嘢，但係其實一般嚟講都會有專人去做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人員組合冇問題嘅。不過關鍵都係在於，就算俾佢查到啦，俾佢捉到啦，有個人真係即係盜用又好啦，濫用又好啦，即係總之使用咗佢唔應該用嘅車票啦。咁其實個 follow up 係乜嘢咧？下一步動作係乜嘢咧？咁睇翻過往嘅數字咧，其實根本上都係叫佢補翻個車費。 每一年真係可以提出嗰個檢控嘅數量呢係極之少嘅。咁其實我都唔好期望今次可以就將嗰個檢控嘅數量係提高㗎喎，因為其實檢控呢需要即係做到嗰個門檻呢係好高嘅，即係你要足夠嘅證據啦，你要令到警方啊律政司覺得其實呢個係有個 case 可以告到啦，其實唔係咁容易嘅，所以始終都係一個職場嘅一個定額罰款，呢一個先係一個比較有效同埋即係幫到件事嘅方法咯。 所以就話今次呢個聯合行動，如果只係用呢個三人嘅組合而就算發現到有一啲可能濫用嘅情況，都冇執法權嘅時候，嗰、那個成效究竟係點咧？頭先你都同時話，亦都即係好現實嘅情況，亦都唔能夠每一班車每一個站每一班車都睇曬啦，可能都係抽查啦咁。你覺得成個聯合行動嘅成效係點咧？如果咁嘅方式去做？ 我覺得個即係帶出個姿態或者係帶出個嗰個教育嘅信息嘅效果，可能大過真係嗰、那個即係如果你想有個阻嚇性嗰度去即係去入手咯，係啦，即係因為其實就算即係頭先所講啊嘛，即係呢啲 surprise check 嘅精髓就在於，如果你俾我捉到，我即場或者係我一定係會即係你要承擔一啲後果嘅。咁但係喺呢件事上面，其實你就算俾人捉到，其實你都係即場補翻個車費，個後果或者個成本其實好低啫嘛。 其实是不是应该一发现这些情况就即刻转交去给执法部门包括警方，那是不是就做到那个阻吓性，你又同不同意这样做呢？ 我觉得这件事呢其实即根据返即我自己以前在公共交通前线都参与过一些类似的工作啦。那个其实技术上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呢你真的要即可以去达到那个可以检控的那个门槛呢，其实是很高的。即收附加费定额罚款呢相对嚟讲咧系容易好多，你断正咧其实佢就一般嚟讲啲人都会愿意即系配合，都愿意即系认衰嘅。咁但系如果你真系话要上庭去检控，要有足够证据，同埋最后法官要判得到咧，呢、這个其实唔系咁容易嘅，即系你要有足够嘅好多嘅证据链啊，同埋你系咪真系完全冇合理解释啊，或者系点样咯，系咯。 有啲嘅讲法就系话啊，今次咁高调去讲话啊，我哋会大力去即系监察啊，或者去打击啦、啊，咁反而会影响到个打击成效呢段时间啲人就唔去滥用住咯，咁两个月之后又会继续翻咯，咁你自己觉得会唔会咁？同埋如果今次都可能系一个嘅睇成个嘅滥用嘅情况啦，又再检视成个计划之后嘅情况嘅，咁你觉得今次呢两个月系咪可以真系睇到所谓滥用嘅真实嘅面目咧？又 我觉得咧，首先咧就系、是、即係始終即我唔係太過認同就話啊，即係你今次做巡查反而就會令到嗰個情況變差。咁你始終即係巡查係一個最基本嘅一個方法，咁你加強巡查，我覺得係呢、這個就係一個合理做法啫。咁不過咧就我都認同，其實喺今次嘅巡查當中咧，其實都要有一啲比較科學化、有啲指標性嘅一啲做法可以即係可以做到出嚟。例如可能喺某啲地方固定時段。咁我哋睇睇，其實例如嗰一個鐘之內咧，或者某個區域咧，一個鐘之內究竟揾到幾多宗？咁咁樣咧就可以不斷即係幾個月之後、幾個月之後定期咁樣去做比較，咁你先可以咧知道咧啊，真正嗰、那個啊嗰、那個濫用嘅情況究竟係增加咗定係減少咗？因為其實你淨係睇總數咧，係即係好難比較啊嘛。你做得多嘅總數自然就多啦，係咪？但係代表真係嗰個情況係差咗，定係話？個情況係好咗咧，其實呢個好難比較嘅。但係咧，喺一個固定嘅位置同埋固定嘅時間去做，咁啊睇翻每一次啊，上一次可能係有捉到五宗，下一次捉到三宗，咁你就可以睇到個趨勢咯。 你覺得有冇需要話今次行動都涉及一啲所謂放蛇嘅一啲行動啦？即係可能一啲便衣嘅方式去監察住有冇人濫用啦。同埋長遠嚟講，你覺得係咪都要修例令到其他交通工具嘅營辦商都有一個執法權咧？ 我覺得即係點睇，即係兩睇啦。即係如果你係即係比較高調著曬制服啊咁樣嘅話咧，其實你係呢個係一個預防嘅，就話即係其實係話俾人聽，即係相信有啲執法人員喺度，有啲工作人員喺度，其實大家就即係濫用嘅動機就降低啲啦。咁如果你係便衣嘅話咧，其實你就係想真係揾到嗰個人去做一個懲罰，所以兩種唔同嘅目標咧，其實可以混合咁樣去用嘅。咁啊，即係其實即係包括喺一啲查票嘅行動，好多時候即係便衣同著制服咧，都會配合咁樣去一齊去行動啦。即係唔同嘅情況之下做唔同嘅效果。咁啊，但係我認同咧，即係其實中期嚟講咧，其實我哋都應該即係喺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當中咧，係推出一個定額罰款嘅一個機制。咁否則嘅話咧，就係、是、如果你淨係搭港鐵，同一個行為喺港鐵嘅範圍咧就2000蚊，喺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咧，其實就係補翻個差價。咁呢個即係肯定係唔係好，即係唔係好合理嘅一個 一個情況都唔係好理想，因為其實港鐵始終都係佔我哋公共交通工具嘅30%，其他加埋佔咗60%，咁你冇理由話兩邊嘅差。嗰、那個處理係差異咁大嘛？ 港鐵就唔喺今次呢個聯合行動嗰度啦，咁啊，但係佢都已經話係加強咗一啲查票嘅行動啦，亦都係喺尋日起已經上調咗重鐵同埋輕鐵嗰個相關嘅附加費，即係頭先你講話，譬如1000蚊就係講緊重鐵嗰個附加費係加咗噶啦，咁樣你覺得呢一個嘅成效又夠唔夠，或者點樣喺加咗呢啲附加費的時候都可以令到個打擊力係大啲咧？又 佢今次唔喺個聯合行動當中咧，係因為其實而家嘅港鐵附例已經係俾咗港鐵嘅查票組啲執行人員咧有足夠嘅一個去查票啦，同埋去記錄啲乘客嘅資訊嘅個權啦，所以佢並不需要一定有個運輸署嘅職員放住嘅，咁所以運輸署嘅嗰個資源咧集中喺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咧，咁我覺得呢個安排係合理嘅。咁其實今朝我自己搭地鐵嗰陣時咧。都見到喺港鐵站當中咧，其實多咗好多啲查票嘅人員啦，亦都有舉牌啊，即係一啲指示啊咁樣。咁所以雖然佢唔係嗰聯合行動當中，即係唔係直接有運輸署參與啦，但其實佢都係整體今次個高姿態啊，一個咁樣嘅一個巡查嘅一部分啦。咁將500蚊調升到1000蚊咧，當然嗰、那個即係、就是、個阻嚇性同埋嗰個即係、就是、如果你俾人捉到嗰個後果係。加強咗啦，咁所以你見到其實喺過往咧，我哋睇數字，基本上咧揾到啲投票或者係真係有處理嘅，絕大多數啊，超過90%都係喺港鐵揾到嘅。點解咧？唔係港鐵佔個份額特別多，都唔係話喺港鐵濫用嘅情況特別嚴重，而係即係得港鐵喺度咁認真喺度巡查啊嘛，好坦白啊，即係咁樣嘅情況。 OK， 好啊，唔該曬阿張欣宇，同你傾到呢度。張欣宇咧就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啊，頭先講到今日開始嘅呢個聯合行動打擊濫用2蚊搭車優惠計劃嘅一啲情況嚇，涉及到專營巴士咧小巴路線，小巴方面頭先傾過啦，傾埋有關於係巴士方面嘅情況嚇，有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新巴分會第一副主任陳雪明，早晨。 係早晨。 陳雪明點睇今次呢個聯合行動啊？你自己？ 政府應該是要加強做呢一樣嘢嘅，其實就好濫用嘅，好濫用嘅。 點樣睇到點樣濫用法咧？過往試過見到點樣咧？ 即係你好簡單啫嘛，而家即係佢哋上嚟一拍，我哋個機就會顯示係要落油卡定係長者卡噶嘛。咁你啲人去使用呢樣嘢嘅時間，佢自己應該知道用緊乜嘢嘅。係咪？咁佢一用嘅時間睇佢年歲都唔似啊，唔足夠啊，咁係咪？咁我哋如果我哋去查詢嘅時間，佢話：哎呀，用錯咗卡。咁呢啲情況好多時都會出現嘅。 咁點處理嘅一般司機 或者事總冇翻差價，咁就了咗件事㗎啦。 即唔会再下一步行动话，譬如记得喺某啲资料，如果多次系咁嘅话，都会交俾執法部门，应该就唔会做到咁样，系嘛？ 我哋因为唔同铁路啊，我哋咧成车乘客，我哋用嘅时间，咁啲人啊赶住翻工啊或者翻学嘅咁，咁你如果喺嗰度去阻咗个时间，阻咗成车人嘅咧。我哋嘅壓力好大嘅， 明 其他嗰啲人會俾壓力我哋噶啦， 即係影響到嗰、那個巴士服務嘅時間啊，開車嘅時間等等啦咁。今次呢個聯合行動咧，就話有運輸署嘅職員啦，有公共交通工具營辦商嘅職員，即係巴士公司嘅職員啦。舉個例，咁仲有咧即係保安人員嘅咁。你覺得呢個聯合行動呢個三人小組所謂打擊濫用兩蚊優惠，你嗰個成效，你覺得有幾有用咧？ 我覺得如果你呢啲係。即係止唔到血嘅，梗係基本上咧，你唔通成日揾人去做呢樣嘢咩？即係個問題就係你政府知道個情況咁嚴重嘅，你公即係我哋睇新聞啲報紙啊，本港75萬大概嘅長者，咁但係你發行嘅長者卡去到成超過300萬張，我點搞？即係好似我哋遇到啲問題嗰啲有老人家。咁我明知個老人家梗係冇問題啦。咁有啲老人家佢竟然間可以拍完呢張冇錢，我有第二張啊。 第二張 咁第二張都係冇錢。我仲有第三張咁唔緊要。但係如果呢啲長者卡俾咗啲唔係適合年齡嘅人士去用， 咁係咪變咗濫用咧？ 所以我就話今次呢個兩個月嘅聯合行動。而家佢就話，即可能會喺小巴嚟講啦，就話會喺站頭就啲人上山客啦，咁就睇下有冇啲司機有啲懷疑乘客即濫用嘅情況，咁就要求佢哋出示某啲資料啊，包括身份證等等啦。咁喺巴士個運作，你了解都係點樣嘅？其實 嗱，我哋做車長嘅啲時間就好敏嘅啦，已經，尤其是我哋繁忙時間添。咁你又啲人個個趕住翻工翻學，你去做抄低資料做乜？淨係咪要安全停低架車？慢慢去做呢啲手續咧，咁呢做手續做完咗啦，咁我哋嘅資料係點樣去了解嘅？下一次用嘅時間係咪又經常用咧？我哋唔清楚噶嘛。 但我想知道因為今日開始嘅啦嘛，你今日係咪都開始揸到啲車噶啦？有冇留意到見到呢一個三人小組嘅行動具體係點做咧？ 我今日我架車就冇啦。 OK， 其實站頭有冇啊？見到有冇？ 站头都唔见啦，就系、是，不过就咁高调嘅，我今日反而就都冇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啦。平时都有啲，譬如就算喺呢度讲都好啦，嗱呢度姐姐都会用嘅，咁你姐姐用嘅时间佢都系话用错嘅， 即系你讲外用，姐姐系讲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 嗯， 佢都系用错嘅，佢都系补翻个差价。 OK， 咁你自己觉得今次呢一個聯合行動咧，其實頭先同啲議員講都話，希望有一個即係教育或者宣傳嘅意味，即係希望可以打擊到兩蚊優惠濫用嘅情況啦。咁你覺得具體可以點樣做係可以令到嗰個執行力係強啲咧？因為你現實又好難每一架巴士都派人喺度望住啲乘客上車嘅時候係咪拍卡嗰陣係用咗兩蚊優惠，而嗰個人又唔似樣，又叫佢出示即係身份證，咁好難咁做噶嘛？你覺得應該可以點樣去加強到成個執法咧？ 嗱，其實而家咧亦都有啲問題出現㗎。 嗯， 嗱，你而家我見有啲內遊卡嗰啲咧，都用手機嘅八達通去嘟個時間，佢顯示係落油嘅。咁但係你係咪將內遊卡嗰個資料擺咗落去個手機個八達通度咧？ 嗯。 咁但係如果你係內遊卡持有者嘅，我哋可以話唔好意思啊，先生，或者唔好意思啊，小姐。俾我哋睇睇你曾經用嗰張卡，我按你嗰個年齡唔符合嘅喎。咁我哋而家張內遊卡有相噶嘛？咁我唔係要求你攞身份證嘛。如果我攞要求好似以前咁樣，我唔該你俾個身份證我睇嘅。你可以查身份證嘅咩咁？ 即都希望有個權力。 有時我哋去做呢一樣嘢係有困難喺度嘅。 明白。即係都想有一個權力，就係要求啲乘客出示落油卡呢一類嘅證件，咁喺司機嗰度做呢樣嘢。 咁你盡快，政府而家都推行落油卡嘅，你盡快將嗰啲長者卡 cut 咗佢。咁啲長者卡冇相冇證明嘅，咁你係咪可以斬住一個叫做濫用嘅情況咧？ 嗱，有關於嗱呢個就可能要長遠啲啦，涉及到即係巴士公司職員嗰個權力啦，可能都涉及到法例嘅。但係講翻今次聯合行動，你自己覺得因為佢嘅模式頭先講到啦，三個人啦，運輸署嘅職員啦，即係可能公共交通工具公司嘅職員啦，同埋保安人員啦，咁有啲議員就講法啊，會唔會可能係要用一啲放蛇或者便衣嘅方式咧，去即係叫做睇住啊，即係有啲某一啲班次咧抽查佢哋係咪有一啲濫用嘅情況？你覺得咁樣又有冇個阻嚇性喺度咧？ 嗱，我覺得咧，如果喺我哋巴士做嘅咧，我哋可以做證人，你抄低我行車個路線編號啊、車隊編號啊，咁你如果你嗰個人真係有問題嘅，你就應該。將佢帶咗落去下面行路啊，即係安全情況調查咗，就唔好阻住我哋個行車嘅時間。即係個問題上，如果你又係咁樣阻住嘅，咁成車人又係好犀利噶，啲嗰啲壓力真係。 明白，明白，明白。即係都係因為你令到嗰個嘅服務時間或者開車時間嗰個影響啦，咁所以對呢個車長嘅壓力。 咁啊，你鐵路入閘嗰陣時，著咗黃燈，懷疑佢係。 濫用嘅或者唔身份不符嘅，佢、 okay. 唔影響鐵路嘅行程噶嘛， 嗯， 但係影響我哋啲巴士行程噶嘛。 OK， 明白，唔該曬陳雪明，同你傾到呢度。陳雪明係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新巴分會第一副主任，講到巴士嘅情況，因為今日開始咧有一個嘅打擊濫用2元優惠嘅聯合行動啦，涉及到專營巴士、小巴路線同埋渡輪嘅航線嘅行動，維持最少2个月嘅咁。頭先都講到啦，無論係繁忙定非繁忙。时间甚至假日都会有的，你自己点睇今次行动或者个阻吓性啊成效等等咧？1872311。2023年6月26日，当局今日起加强打击违规使用2元乘车优惠。 陈茂波称，正与金管局研究微调措施，助置业自用人士。 海关侦破远洋船走私案，货值约15亿元。 泽连斯基与拜登通话，讨论俄罗斯瓦格纳叛变事件。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9:15啊！头先倾到有关于就系打击咧违规使用2元优惠嘅联合行动啦，运输署今日起咧就会开始为期2个月嘅。听大家嘅电话1872311，有黄太，早晨。 早晨， 早晨，王太，请讲。 我觉得你要2元优惠，巴士嚟讲咧就比较难。但以前巴士公司咧系请咗个叫个职员嘅名称叫稽查， 嗯， 就可以上车就查啲人有冇买飞啊嘛，以前买飞噶嘛。 嗯哼， 咁你就而家你请个稽查咧，就如果你话试行2个月嘅，你咪试咯。公司想止血，有啲滥政府或者滥用呢啲人嘅。咁你咪查佢身份证，但司机要揸车，如果咪其他乘客会投诉噶嘛？ 哦，即系你意思唔系即系查晒先开车，一路系开紧车又有 查。嗰个司机查嗰个真系觉得嗰个有问题嘅嗰、那个旅游卡，咁咪捉埋一边揾嗰个稽查嚟查咯。 O、okay, K， 明白。 咁又唔会阻住架车行，因为我自己我老公都系揸巴士嘅。咁、你话揾咩方法堵截咧？就系用呢个方法。你架车行紧，突然间你个司机话捉埋，我要查嗰个人。咁其他乘客都要翻工噶嘛？ 明白，都唔好影響到其他乘客啦。咁，仲有黎先生，早晨。 早晨，早晨，你好。 你好，請講。 係嗱，我意見就係話嗱，地鐵咧用嘅機會就非常之多嘅，我估計啊。 搭機嗰啲啊嘛，你講嘅係嘛？ 即係2元搭車嗰啲啊。 哦 ，OK， 係2元搭車嗰啲。咁、我都曾經試過咧，我朝頭早翻工咧，即係我都係2元嘅。咁我都見到有啲。我睇到佢啲突然间会2元嘅喎，应该系后生嚟嘅。咁咧，我认为咧，地铁应该咧，好似入境处过关咁样，因为你旅游卡有晒名有晒证噶嘛，系咪？ 嗯哼， 你可唔可以开多条拉，净系破呢个2元用嘅？ 即系净系嗰个闸机2元嘅就行嗰条路，咁就易啲去监察或者检查噶。 你而家咧，全部都可以通嘅。是不是啊，冇烟鸡笼嘅，是不是咁你淨係一条拉货2元用嘅，咁你可以監察到㗎嘛，啲人就会小心㗎嘛，是不是啊， 明白。 咁佢冇。 係。 明唔明啊？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黎生嘅講法，即係從一個監察嘅角度啦，檢查啲人有冇濫用嗰個2元優惠咧，可能會方便啲咧，因為可能用同一個閘機出嘅，咁又唔係每一部閘機咧都可以用得咁。黎生嘅睇法就係咁嘅，咁就陳生打上嚟嘅，早晨。早晨，陈先生。 系早晨。 你好，你好，请讲。系 咁样嘅，我发觉咧，近来咧，因为政府呢个开支咧突然间大咗咧，咁有好多人喺度咧抽水啊，讲其他嘢啊咁样。其实咧，即系政府已经填咗俾我哋够咗年龄嗰啲人咧2元优惠咧，其实一个合理期待嚟嘅。如果你话要取消啊、减少个优惠啊，就系、是、呢个违反我哋呢个合理期待啊。譬如有啲人咧抽水讲咧，又话。每一个月限程几多啊？120次到啊？又话要上限几多钱啊？咁样系，咁啊，我发觉呢啲纯粹系抽水嘅讲法咯。 Okay, 咁你应承咗俾我哋搭几多次？譬如我哋每日搭4次嘅话，一个月都有12次啦，唔知又话鼓励我哋搭多啲车，即系出多啲街，系咪先？咁如果你话要减嘅话咧，我提议咧。即係縮減開支啊！咁我發覺咧，其實2元咧都係比嗰啲公共交通工具嗰啲公司咧，其實係都係有賺錢噶嘛，係咪先？ 你意思赚钱的意思是哪样赚钱？ 即是如果你下一次跟他们商讨怎样样的专利权的，那我发觉呢他们除了这个繁忙时间之外呢，这车很多时都是很急的。 嗯， 那我们就算给2蚊去袋落袋啊，都是赚多了的嘛，是不是？ 哦，其实你先多了乘客搭车咁。咁啊，陈生的意见就是这样的。咗李先生打上来，我听埋先。李先生早晨。 早晨，先生。 是，请讲。 我有啲意见嘅，依家我哋过即係譬如地铁站嗰啲八达通咧，嗰个闸咧，佢又有个特别嘅声响嘅，但係见个声响咧，同其他正常啲八达通咧，佢差唔多，冇乜特别嘅。咁我八达通公司可唔可以将嗰啲声响，或者搭巴士时咧，将嗰啲声响咧，即係搞为特别啲嘅，可以引起嗰啲其他人嘅注意咧？咁可以最低限度可以望一望嗰个人使用嗰个八达通系咪嗰个年纪啊，或者等佢有啲心理嘅威胁咯，等佢唔可以即系。 明白，即系易啲辨识啦。从嗰个外面嘅人去监察嘅角度，咁啊，李生系讲呢一样嘢嘅。今日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休息一阵。 2023年6月26日，当局今日起加强打击违规使用两元乘车优惠。 陈茂波称，正与金管局研究微调措施，助置业自用人士。 海关侦破远洋船走私案，货值约15亿元。 泽连斯基与拜登通话，讨论俄罗斯瓦格纳叛变事件。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同大家讲下咧，系政府咧打算修例管制一啲即弃胶餐具同埋其他塑胶产品。其中即弃胶餐具咧就分两个阶段咧，管制九类嘅呢啲即弃胶餐具啦，发泡胶嘅餐具啦、饮管啦，去仲有杯啊、杯盖啊等等嘅咁。而其他嘅一啲塑胶产品咧都有分，究竟系用禁止销售同埋免费分发啊，亦或只系禁止分发咧咁。嗱，而家讲紧咧，譬如禁止销售同埋免费分发咧，都有分第一阶段。第二階段嘅第一階段就包括咗一啲蛋糕嘅裝飾啊、雨傘袋啊、食物嘅膠籤啊、膠牙籤呢啲都係禁止銷售同埋免費分發喺第一階段嘅。第二階段就包括埋去到一啲台布啊、非醫療用嘅透明手套啊、牙線棒等等嘅咁。呢段時間咧就都有唔同嘅議員啦，就喺立法會嗰度咧係相關嘅法案委員會嗰度咧係都有傾到講到佢哋唔同嘅關注嘅。電話旁邊有立法會議員陳海欣，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所有听众早晨。 陈海欣，你就好关注呢个议题嘅，我见到你其中嘅关注点系啲咩咧？ 哦，因为我系呢一个法案委员会，头先你都提到啦，将会有法例生效，咁我就系呢一个2023产品环保责任修订条例草案嗰个其中一个委员，即系我其中一个委员，咁所以喺里面咧，我哋都会发表一啲嘅意见。嗱，首先第一样咧就系我哋条例草案嘅委员咧，普遍咧其实系大家都非常支持咧要走数嘅，即系话要尽量减低。使用呢一個塑膠啊、發泡膠咁個原因，我諗大家都知道，其實個數字好驚人嘅。以2021年為例啦，我哋香港嘅堆填區咧，嗰、那個廢嘅塑膠平均每日係有2300公噸，就佔咗我哋嗰個都市固體個總數係21%。咁而塑膠同發泡膠餐具咧就佔咗10%。嗱，就好似你頭先所講啦，所以咧佢哋分開咗而家嗰個修例咧嚟緊咧就係管制即棄嘅塑膠餐具。剛才你都讲得好清楚啦，就会分第一、第二阶段，咁就去禁止九样嘅呢一个嘅塑胶嘅餐具啦，包括剛才讲嘅飲管、攪拌棒啦，仲有嗰啲刀叉、匙碟、杯嘅杯盖啊咁样。咁但係剛才你所讲嘅呢，就是我哋另外喺条例里面仲会管制埋其他嘅塑胶产品。嗱，喺呢一个其他塑胶产品呢，我哋各位嘅委员呢，這个条例草案各位委员都有唔同嘅意见。首先其中一样呢，就係、是、嗰、那个我觉得一个大家比较容易啲明白嘅，就係呢一个非医疗用途嘅透明手套。嗱，你哋会諗下几时会有非医疗用途嘅透明手套呢？你諗下大家食乳鸽。或者食雞嚇、啊，有啲快餐店咁樣嚇，咁、啊、佢就會突然間有一盒俾你免費攞啦，又或者係派到俾你台嗰度啦用嘅。咁、咧其實咧喺呢一個嘅條例草案修訂裏面咧，係建議咗咧喺第二階段咧係禁止銷售，即係買喺超級市場買都買唔到，同埋免費派發嘅。 咁我特別針對呢個醫療嗰個非醫療用途嘅透明手套咧，其實我會理解咧，即係禁止免費派發。但如果你話禁止銷售啦，我哋舉一個好簡單例子，即係有時啲蛋糕班啊，我哋有時啲食肆嘅都會戴手套，係因為衞生嘅問題。你唔免費派，咁我哋可以減低咗個浪費使用。但係連賣都冇得賣咧，其實呢個我哋就諗啦，有冇代替品？ 嗯， 咁我哋普遍委員都問政府，喂，你有代替品咧先可以禁止銷售喎，直情喺我哋嘅市面上冇喎，又得唔得咧？咁當其時一路以嚟政府都答話、啊、可以諗下用醫療手套代替啦，又或者咧用嗰啲咧即係嗰啲膠紅色即係平時洗碗嘅手套，係啦。咁我哋就會話嚇、啊、洗碗手套嗱，總之我哋都係強調我哋係支持去塑膠嘅。但是如果你夾硬用一些不是代替品而變了市民上面可能更加難處理呢，這個是難以接受的。所以在剛剛上個星期這個其實都拗了很久，都討論了一段的時間。在上個星期五的法案委員會呢，政府呢就終於鬆綁了，這裡他們再想完都是答不到我們有沒有什麼代替品可以代替到這個非醫療用的透明手套。他們就承諾了我們委員會，他們會自己提回一個修訂，就是禁止免費派發，但呢在第二階段呢仍然是可以銷售，就直到找到替代品為止。但剛才施樂文你舉了很多例子，其實有很多的，只不過現在的宣傳，這條法例的宣傳市民可能未知道，未來的影響其實都會不少，大家要有一個習慣。譬如剛才你所說的有一個我想大家要知道，就是棉花棒，即有時我們游完水啊，或者小朋友的眼仔啊，或者擦傷口棉花棒，那個兩邊啊兩端是棉花，但中間如果是塑膠那些呢，將會是全面禁止銷售和免費派發的。咁但呢個我哋係揾到代替品，譬如中間變咗係竹啦，或者係木啦咁樣，仲有嗰啲氣球棒啊嗰啲咧就全部都冇啦。咁你話蛋糕裝飾啦，其實呢個我哋有啲爭拗過嘅，就係點解政府好似管咗啲細微細眼？喂，其實我哋成日見到大量塑膠，就可能落雨嗰啲遮袋啊，我哋啲刀刀叉叉， 佢都有管嘅遮袋。今次其實都 係啦，我哋就係覺得喂，你第一階段，因為點解咧？呢條法例其實要市民要接受。如果你好細微，你突然間揦住嗰樣嘢，咦？呢樣係管定係唔管？即係頭先我哋所講咧，你一揦起啲刀刀叉叉、膠刀膠叉嗰啲，你會知道嘅。但原來你揦起嗰個蛋糕嗰個裝飾，其實究竟有幾多會佔咗我哋嗰個堆填區？其實我哋覺得係第一階段係要應該大家市民一齊去全力去支持嘅，容易記得嘅。咁所以呢一個其實都有提到，因為其實而家普遍咧都好多變咗做白糖朱古力啊、貼名啊，同埋蛋糕裝飾咧。老實講，好多人都會儲翻起，唔係叫積氣咯，因為而家我哋針對條例係積氣啊，嗰個定義咯。咁所以政府都可能會諗呢個蛋糕裝飾係咪可能再押後少少，即係等大家。 Okay. 一啲容易記得啲嘅行先啦，咁樣。 另外我關注仲有兩樣嘢，一個叫膠牙籤，就分別第一階段咧都係禁止銷售同免費分發嘅。另外咧第二階段就牙線棒嘅，呢啲係咪都有代替品嘅咧？ 嗱、其實嗰、那個膠牙籤咧喺第一階段咧就係冇錯，的確冇得免費派，亦都冇得銷售。咁佢哋會覺得膠牙籤可以你用竹籤啦，或者係用牙線啊，講緊冇膠嗰啲牙線棒啊嚇。咁所以， 但係第二階段有牙線棒都冇埋 嘅。係啦，第二階段嘅牙線棒就冇啦。即係而家大家好方便咧，揸住一嚿膠，跟住前面好短嘅牙線。咁呢個咧就其實大家都有討論，會唔會已經係出到一啲係竹啊或者木嘅牙線棒咧？咁另一樣咧就係可唔可以就一卷嘅牙線？咁未必係完全冇代替品嘅。如果牙線棒，不過咧呢、這個係第二階段。咁而第二階段嘅確實嘅日期咧，仲需要喺第一階段推行咗之後咧，大家去定嘅。咁但係嗰個台布啦，反而頭先你講嘅台布咧，其實飲食業界、零售業界咧嘅代表都係我哋喺立法會度都有熱烈嘅討論呢、這、一個、 嗯， 因為有時佢哋去清潔衛生啊呢樣嘢，咁係咪下下都可以用布嘅台布咧，定係用我哋還原基本部用翻報紙去鋪咧？等等。 等。不過呢個喺第二階段。咁、 嗯、 所以我哋都睇下喺而家仲個法案委員會未完嘅， okay. 今個星期我哋都會討論嘅。咁所以如果市民有意見，都歡迎去同我哋議員反映嘅。 頭先講話非醫療用嗰個透明手套咧，其實都傾到第六次會先至政府有所謂讓步啦，只係禁免費派發啫咁。你覺得市民接收成個資訊方面會唔會都好混亂，或者有呢啲改口風嘅情況咁？點睇咧？一分鐘到啫，呢、這個。 其實呢個的確係嘅，普遍市民其實大多都唔知嚟緊個禁即係嗰個禁止免費派發同銷售嘅情況，所以我哋已經要求咗政府要盡快宣傳。就算佢放寬下，去堅持到第六個委員會先放寬，但其實你都可以而家 keep 住去做宣傳，因為嚟緊未來酒店裡面咧嗰啲膠牙刷啊、膠梳咧，全部都係冇得免費派發，你要俾錢去買嘅。呢啲好多人都唔知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政府要加多啲宣傳，唔使等到法例生效先宣傳咯。 OK， 好，唔該曬陳海欣，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陳海欣係立法會議員啊，講到政府咧分兩個階段管制一啲嘅即棄膠餐具啦。頭先亦都講到一啲塑膠產品，包括如果講到話禁止銷售買都冇得買，同埋免費分發咧，第一階段有棉花棒啦、氣球棒啦、一啲派對帽啦、充氣打氣棒啦、熒光棒啦等等嘅。轉頭翻嚟，我哋繼續傾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接受本台上任一周年系列访问嘅时候表示，根据国安法，学校提供国安教育系应有责任。學校按照國民教育活動規劃年曆，在香港國安法頒布三週年舉辦特別活動，是善用時節，讓同學感受氣氛。被問到國安法頒布的週年紀念會否有恆常活動，蔡若蓮表示，國教年曆已經列出很多重要日子，都是適合安排國安教育的日子，沒有恆常不恆常，亦都冇特定日子一定要做啲乜嘢。對於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四月訪港，行程包括到訪中小學，了解推行國民教育情況。蔡若蓮認為並唔反映中央對特區嘅國教工作唔放心。政府今日起同公共交通營辦商展開聯合行動，組成巡查小隊打擊濫用兩元乘車優惠人士。專線小巴持牌人協會成員陳志輝說，會積極配合政府的打擊措施，但是難以估算怎樣才算成功，不應該視乎找到多少人濫用，而是要看能否起到警惕作用。陳志輝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以往只能夠靠司機提醒乘客不要濫用優惠，依家有人幫手，相信可以起到警戒作用，亦都可以減少司機同乘客的口角機會。他又話巡查行動為期至少兩個月，相信時間足夠，主要睇當局的宣傳同教育。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表示，正係調查德州聖安東尼奧機場一名地勤人員被吸入飛機引擎之後身亡的事件。事發在當地星期五晚，達美航空一架飛機從洛杉磯抵達聖安東尼奧機場，在滑行至到登機口時，一名地勤人員被吸入其中一個仍在運行的引擎。當地傳媒報道，死者受雇於一間機場地勤服務公司，公司形容事件是悲慘的意外，又指根據他們的初步調查，意外與公司的營運流程、安全程序和政策無關。達美航空亦都對事件深表難過，表示會配合當局的調查工作。19歲香港網球新秀王澤林在突尼斯舉行的職業賽奪得男單錦標，成為香港首位贏得職業賽男單冠軍的球手。王澤林繼今個月較早前殺入 ITF 突尼斯站男單決賽，打入自己網球生涯第一個職業賽決賽並取得亞軍之後，

另外啱啱收到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利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在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龙尾太子道东近住四美街，还有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架山花园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在风力楼。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方向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永远怀念杨铁良。 杨铁良留言信箱。 2003年开始主持杨铁良留言信箱，同听众分享学英文的乐趣。 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一、第二、第五台和大家重温杨铁良留言信箱。 7月2日星期日中午12点新闻之后，第一台精华重温。杨官，多谢你。 有料到， 咦？有乜好料？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已经生效，职安健法例的最高罚则经已提高。 咁即系点？ 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000万同监禁两年。 哇，后果咁严重，仲敢以身试法咩？ 其实职安健大家都有责任，老板、员工同持责者要携手努力，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咁咪大家都好啦。 2023年6月26日，当局今日起加强打击违规使用两元乘车优惠。 陈茂波称，正与金管局研究微调措施，助置业自用人士。 海关侦破远洋船走私案，货值约15亿元。 泽连斯基与拜登通话，讨论俄罗斯瓦格纳叛变事件。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讲到有关于政府打算修例管制一啲即弃胶餐具同埋其他嘅塑胶产品。剛才都提到啦，其他塑胶产品入面呢，喺禁止销售啦，即係买都冇得买啦，同埋免费分发啦嘅产品入面都有分两个阶段嘅。咁第一阶段就剛才同陈可欣都倾到啦，譬如有啲蛋糕装饰啊、胶牙签啊等等啦，咁。咁再其他嘅譬如雨伞袋啊、食物胶签啊、一啲派对帽啊等等啦。咁第二阶段呢就包括有台布、非医疗用透明手套，剛才都傾過啦，仲有牙线棒等等嘅咁。有冇留意到呢一个修例呢？因为影响嘅产品范围呢，涉及到呢啲嘅即弃塑胶产品嘅范围都几大嘅咁。讲下你嘅睇法，18723D1。电话旁边呢有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早晨。 早晨，张文，早晨。 早晨，邵家辉。有关于呢一个会议，你系咪都有关注到今次政府即呢一个嘅修例？你嘅关注点系点样咧？ 我本身都是那个委员会里面的委员来的。咁喺个会上面的话呢，绝大部分的委员呢其实都同意呢政府在环保方面出力的。例如好像啲餐具嘅胶餐具等等，或者发布胶餐具的话呢，我都听到冇乜特别有啲委员是反对的。因为事实上大家都见到其实那个使用其实都多的。同埋那个替代品呢，某啲嘅产品呢，即係好似刀刀叉叉可唔可以用一啲其他嘅替代产品呢，咁其实都可以选择到嘅，或者用啲纸啊，或者用啲木啊咁样。咁所以那个反对声音都唔係好大嘅。不过喺某一啲嘅产品呢，我哋担心呢喺个卫生嗰方面啦，或者嗰个实际应用嘅替代品咁样搵到啦，等等呢啲问题呢，咁其实有啲唔同嘅议员有啲嘅睇法啦。咁而我自己关注嘅呢，就係包括就係好似一啲胶台布啦，即係同埋一啲嘅杯、紙杯，因為膠台布點解特別都有關注少少咧？就係、是、大家有時留意一啲餐邊地方食嘢嘅話咧，可能佢哋又唔係用布台布咁樣，可能用啲膠台布咁，有啲食物喺衞生嗰方面咧清潔嘅時候咧，咁大家可以聯想一下啦。咁如果即係成圍台食完之後，咁可能嗰啲有雞骨有剩咁樣，佢如果膠台布包曬，咁咪可以舊咁啊抌咗佢啦。但如果唔係嘅話，你可能就要用。因為你係鋪紙布紙，如果唔係話，你就用個台布濕台布抹曬啲雞骨之後咧，咁啊濕台布佢每一次都走去攞咧， 即係洗翻乾淨個台背再抹咧，咁、那個衞生嗰方面其實大家你可以諗到嘅情況嘅。第二咧就好似嘅紙杯嗰啲啦，嗱紙杯咧如果大家留意咧，其實喺紙杯裏邊咧其實佢有一陣膠膜嘅，咁、那個膠膜作用咧就令到嗰啲當啲液體入咗紙杯嘅話咧，其實可以耐啲，佢唔會即係穿咗個紙入咗去睇到嘛，因為水同埋紙啊，大家知道嗰個邏輯嘅情況其實係點嘅，咁呢個都有喺呢上面問過嗰、那個政府嘅當局啦，咁政府當局就話佢哋而家暫時好似揾到一兩隻替代品，咁但係就唔係好普遍，所以咧暫時就唔會喺第一階段做啦，咁可能第二階段啦，咁等等呢啲咧，我諗其實政府都要即係諗清楚啦，因為如果唔係話有機會對於市民嗰、那個即係擾民啊，簡單啲兩個字其實會擾民咯，喺環保呢方面嘅話， 我先講個台布先，係咪冇任何嘅市面上可以取代嘅咧？或者除咗話取代嘅物品之外啦，係咪都好影響所謂翻台嘅時間咧？對於飲食業界嚟講，你自己了解到係點？ 我相信喺時間上面啦，即係等你所講喺個工作上面時間啦，喺個衞生嗰方面咧，我相信都會有一定係會有影響嘅。咁至於替代產品，其實喺個會上面咧，我都有問過政府嘅，因為大家知道嚟緊個固體廢物徵費咧，嚟緊會啲綠色嘅膠袋，咁就會賣俾大家，大家如果抌啲廢物落去裏邊啦，咁啊統一交俾去政府去處理啦。咁人如果啲就話都。顧名思義，其實係啲膠袋嚟嘅。咁點解唔用紙袋呢？我相信佢係擔心，即係喺衞生嗰方面啦。咁但係呢啲膠咧，據了解，其實佢就應該係可以第日分解嗰方面咧，其實就同普通膠袋唔同嘅，所以佢就選用呢一隻嘛。咁所以喺會上面我都有問政府，咁如果係嘅話，嗰啲膠袋都係用可以分解嘅膠袋，咁海報即係你可唔可以分解嘅海報？咁你俾膠海報俾嗰啲人去用，咁喺衞生嗰方面可以做到個平衡咧？咁政府佢又話唔係好想去呢個方向諗，所以其實我都唔係好明嗰個邏輯，因為第日大家都係會用嗰啲膠嘅，即係可分解嘅膠袋去抌大家垃圾嘅咧。 不過講緊而家呢個台布咧，屬於即係雖然係禁止銷售同埋免費分發啦，日後但係都去到第二階段嘅。咁第二階段講緊係咩呢？就係話管制嘅實施時間咧，就會取決於非塑膠或者可重用替代品嘅普及性啦，同埋可負擔性，就冇好確實講緊係幾時嘅咁，係咪未需要太擔心咧？如果咁樣？ 唔知嘅，講下講下就嚟㗎啦。好似今次呢條條例本嚟應該係2025年先實施㗎嘛，咁但係政府突然之間又唔知點解突然之間希望可以突然之間即刻嗱一聲通過，半年之後就實施啦咁樣。咁等等呢啲咧，我諗其實都要取得平衡啦，明白環保嘅重要性嘅，但係我哋實際需要咧，唔可以同其他世界各地嘅國家咧做一個即係完全一對一嘅比對啦，因為香港係一個好特別嘅城市，係國際大都會，我哋係比較即係發展咗嘅地方。咁有啲地方你。嗰啲朋友嘅出街食飯嘅次數其實唔係咁多，係咪？可能其實佢大部分都喺屋企做主食嘅，咁即係咁佢當然其實就唔係好需要一啲其實嘅輔助產品啦，即係塑膠產品啦。咁我哋如果攞曬其他國家做標準咧，即係最高嘅標準擺落香港咧，會窒礙咗咧我哋嘅經濟發展嘅。咁嗱，我舉個例子，好似喺第一期咧，其實而家有啲叫做氣球棒啊、充氣棒啊或者熒光棒咧，其實佢都係會喺第一個階段會禁嘅。大家聯想一下啲好似熒光棒，我哋有幾可用嗰啲熒光棒啊？咁其實可能都要去到啲演唱會啊，或者可能你一年一次咁，可能喺沙灘度有啲特別嘅活動先用啲熒光棒睇下。咁嗰啲熒光棒應該就嗰啲棒一咬斷咗之後，咁裏邊其實發出啲光啦。咁其實係令到大家一啲 leisure， 即係一啲娛樂啊、開心嘅嘢嚟嘅。咁一年其實佢會用到幾多支啊？咁但係呢啲其實禁咗嘅，咁你有啲咩可以做取代品啊？我喺個會度問嘅時候，咁佢話：哦，咁你哋開個手機啦。開眼燈咁，其實都係喺個演唱會度有啲氣氛嘅，咁樣唔一定要用嗰啲熒光棒。咁我諗其實兩種有少少分別啦。第二就係好似睇嗰個叫充氣打氣棒啊，即係噴噴噴嗰啲嘢咧，係咪？咁個咁嗰啲嘢其實一年有幾次睇演唱會啊，係咪？咁其實你即係俾朋友可以喺個氣氛上面嘅話，咁你點樣取代咧？咁你叫拍手掌，即係咁等等呢啲嘅話咧，我諗其實就我擔心係本末倒置啦。 即係你覺得唔應該管得咁細嘅嘢，個影響比較細嘅嘢就唔好管啦。不如係咪咁？ 因為大部分香港市民其實一年有幾次演唱會睇啊，係咪？一新人可能啲人都唔係睇好多次啦，係咪？咁去到就係氣氛嘅，即係只係少少嘅產品喺嗰一刻嘅氣氛嘅話，其實取代曬嘅話咧，咁其實即係我哋啲嘢變得越嚟越齋。好似蛋糕嘅話咧，開頭佢諗住上面嗰個裝飾品咧都唔好俾啲嘢擺上去上面，咁其實咁搞咩咧？即係我好擔心即係矯枉過正咯。 OK， 你自己覺得如果一啲中小企或者一啲商店食肆因為呢一個條例用一啲其他代替品啊，即係取代用呢啲塑膠產品嘅時候，嗰方面嘅成本會增幾多咧？ 第一就是人走啦，佢喺清洁嗰方面啦。第二就是我担心系卫生嗰方面，其实会比较多啲啦，系嘛？即系铺报纸嘅机会，我相信其实就唔高噶啦。如果佢俾用一啲替代品嘅塑胶嘅台布嘅话咧，咁其实咁你可以连到啲人喺张台食完之后，如果你食大闸蟹，更加你大气啦，系咪？张台佢哋每一张食完之后，啲人就去走就翻台就行噶啦嘛。咁等等呢啲咧，其实对于个营商其实当然系一个问题啦。但我最担心其实系卫生嘅问题会比较多啲。 OK， 好啊，唔该晒邵家辉。邵家辉系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所谓偏见是一种不公正或者固执的见解。在心理学上，偏见是指大家对别人的态度所衍生的行为叫歧视。偏见是指对别人作出不公正的考察，并且贸然作出判断。这种判断没有任何的证据，只是凭先入为主的黑板印象而下结论。偏见本身可以助长偏见，从而产生更加不良的后果。 人们都希望自己客观中立，对人对事对物一视同仁，但是事实上往往并非如此。偏见无时无刻影响人们的行为，造成对立，不单止分割你我，令彼此受伤。究竟人为什么会产生偏见的呢？大家是否有摆脱偏见的可能呢？ 美国著名记者杰西卡·洛代尔 Jessica Lodell 经过十多年的调查，发现偏见的形成在于大脑处理视觉印象会将自己看到的事物和个人成长和社会环境连结，形成惯性的思维，最后不断深化，形成了偏见。 杰西卡·洛代尔毕业于哈佛大学以及威斯康辛麦迪逊分校，长期关注科学以及文化领域，曾经是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驻台作家，以及美国公共传媒广播网的制作人。2017年5月，他发表专文《这样的我们能终结偏见吗》，文章一出即引起热烈的回响。其后他将这个概念进一步衍生《隐性偏见》这本书。 这本书开启了探讨教育、警务、医学等某些领域消除无意识偏见的重要课题，借鉴认知科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见解，提出了很多令人信服关于如何通过自我反省来减少偏见的观点，并且强调了系统性解决偏见的迫切需要。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隐性偏见》，作者杰西卡·洛代尔，由平安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前立法会咧就开呢个推动照顾者为本政策小组委员会啦，咁有立法会议员咧都提到有唔同嘅类别嘅关注团体咧都系出席呢一个嘅听证会嘅，咁亦都指咧有一啲团体咧系唔满意现时政府对于照顾者支援咧系比较不足嘅情况嘅咁。嗱，政府方面，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就话，政府重视长者、残疾人士嘅需要咧，都话正探索关爱队咧系对于照顾者提供额外支援的可行性的。讲到照顾者，请你一位嘉宾和我们谈。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家庭及社区服务总主任陈晓源，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陈晓源。照顾者可不可以都有一个简单的定义给大家知道？因为可能讲照顾者照顾的对象都很不同的嘛。何谓照顾者呢？有没有官方定义呢？ 其實咧，官方定義香港而家暫時就冇嘅。不過根據我哋社聯咧，即係作較早前2021年嘅喘息報告，照顧者喘息需要嘅報告調查裏面咧，我哋就將照顧者咧，其實就係分咗兩個類型啦。一般咧就係講即係廣泛嘅定義，就係因為無償啦去照顧即係身邊嘅親人啊或者朋友咧，其實佢哋都可以定義為一啲嘅叫做一般照顧者。咁另外咧，另外一類咧就叫做有需要嘅照顧者，咁就係指咧佢被照顧嘅对象，又或者佢自身咧，其实咧，因为即系可能一啲自身嘅问题啊、健康啊或者经济问题咧，我哋就叫做有特别需要嘅照顾者咯。 有冇话而家嘅喺香港嘅照顾者咧，有一啲即系被忽视或者有一啲支援上面不足嘅情况咧？ 其實呢，我咁樣睇啦，咁當然啦，喺即係而家人口嘅老化講緊就係即係話十年後可能65歲嘅人口已經急增到180萬嘅情況之下，其實呢我哋當然呢，其實喺照顧者上面呢有一個應該有一個支援，應該有一個更加長遠嘅即係對策喺度嘅。咁但係當然政府而家呢一輪裏面呢，我哋講嘅即係政府出嘅一啲叫照顧者支援嘅措施呢，其實呢我睇到係比較針對啲是一些高危或者是真是一些比較我們說是急速去即可以望是 quick fix 的問題去支援他們咯。所以變成我看到坊間其實有很多的即照顧者都覺得，其實政府的措施其實應該更加全面，更加有計劃 去策劃，即是怎樣去在未來的日子裡面是怎樣全方位支援照顧者咯。 我想問你覺得現在所謂即主要針對一些高危的情況或者一些緊急的服務是哪些，而應該是要包括其他哪些照顧者的支援，還有說到照顧者，剛才都說了其實範圍很闊的，對象也都很不同的，怎樣用同一套或照顧者政策是可以落到去不同的照顧者的對象那裡，是不是全部都對得應呢？又 我見到咧，其實而家政府係推出咗幾樣嘢啦，一個咧就係照顧者嘅資訊平台啦，咁希望照顧者係好快脆，係可以喺啲資訊平台上面咧，係可以揾到即係支援佢哋照顧工作嘅一啲嘅資訊。咁呢個第一，第二咧就應該有一個叫做即係24小時嘅一個支援熱線喺度啦，咁希望照顧者有緊急嘅時候咧，佢都可以喺上面係可以即係好輕易打到個電話可以求助咁樣。咁呢個咧其實即係無可厚非咯，都頭先講，因為我哋都事實上係有好多慘案發生咗啦，咁就係即係啲照顧者好似係比較求助嘅時候係有困難咁樣。但係如果你話長遠裏面咧，其實我哋覺得就需要有一個整全嘅照顧者嘅政策咧，先至可以係更加有依個策略去應對翻即係嚟緊人口老化越嚟越多嘅照顧嘅需要咯。 例如咧，例如點樣整全？ 例如裏邊咧，其實小不免第一步咧，我哋係需要即係訂立咧照顧者嘅定義，即係官方嘅定義啦。第一就係、是，第二咧，我哋亦都覺得咧係需要有一啲統籌照顧者資源或者相關嘅法例嘅政策嘅專責嘅部門或者官員要喺度啦。咁而第三方面咧，其實咧亦都需要係有一啲保障照顧者嘅權益同埋條文咧，令到更加多嘅照顧者係可以即係鼓勵佢哋係繼續即係放心去擔任佢一啲嘅照顧嘅工作咁樣咯。 剛才都讲到其实照顾者照顾对象很不同的。怎样在一个政策上可以有可能一套的政策是照顾到这么多不同类型的照顾者呢？需要都不同的嘛。 係，不如我先講一講照顧者嘅定義先啦。咁我知道咧，其實咧，社會人士咧，其實對照顧者定義咧，其實係未有共識啦。咁你頭先講話光譜好闊啦，但我哋就覺得咧，係可以用以下依幾個原則咧，其實係同業界嘅人士去即係展開一個討論嘅。第一咧，就係照顧者嘅廣泛定義咧，其實就應該宜闊就不宜窄嘅，讓大眾咧都可以意識到咧照顧者嘅責任同埋肯定咧一啲照顧者嘅貢獻。但當然啦，喺支援照顾者的公仆运用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觉得要精准，因为这样就可以帮助到我们定一个支援照顾者使用公仆的时候的优次，让一些最需要照顾即是最需要的照顾者是得到适时和一些的即是适切的支援在这里。即譬如我说是不是一些经济支援上面是不是应该是要精准一点给一些最需要的照顾者呢？咁第三樣嘢咧，其實咧喺講即係保障照顧者一啲嘅即係權利嘅時候咧，其實就我哋就覺得嗰個原則係需要聚焦啦，希望可以幫助到照顧者解決因為佢照顧工作而面對嘅一啲嘅生活困難，譬如係咪影響到佢工作啊，又或者係咪影響到佢學習機會啊？咁希望咧依啲即係權利嘅保障咧，係可以鼓勵到更加多嘅照顧者咧係繼續擔任佢嘅照顧工作咁樣樣咯。 頭先其中提到一点啊，经济上面嘅支援俾照顾者，首先你觉得够唔够啦？而经济上面嘅支援系咪最重要嘅咧？对于照顾者嚟讲，定系其实都系可能有其他系更加重要咧？ 當然唔同嘅照顧者有唔同嘅需要啦，咁但係對於某部分嘅照顧者嚟講咧，其實經濟支援其實真係幾需要嘅嚇。咁因為尤其是咧，佢哋即係擔任照顧工作嘅時候，可能少不免會影響咗佢，因為即係唔能夠即係正常嘅工作而即係影響咗佢收入啦。另外一方面咧，其實擔任照顧者其實咧亦都係有即係好多嘅額外嘅支出，可能係佢前所未有策劃到嘅。咁所以咧，依啲支援其實係對某部 部分即係可能未有即係一個心理準備或者預備，或者佢根本本身個收入已經唔係高嘅時候咧，其實依班照顧者嘅經濟支援咧，其實真係好需要嘅。 嗯，但係而家夠唔夠咧？而家譬如政府嘅經濟支援對於照顧者嚟講？ 而家就其實咧，我哋都睇到而家個經濟支援裏面咧，大家生就係、是、第一嗰、那個，即係我哋唔好講個金額先，其實講個門檻先，其實都係頗高嘅。咁一般嚟講，可能一啲照顧者佢冇排緊一啲嘅服務，即係被照顧嘅人士冇排緊一啲官方嘅服務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可能就已經未必合乎資格去申請啦。咁另外咧，如果佢有攞緊一啲即係可能被照顧者或者係照顧對象攞緊一啲嘅綜援，咁其實咧，佢又係因為一個因應唔可以一個雙重受益咧，其實可能佢又未必會攞到咁樣咯。 嗯，除咗政府，其實其他團體有冇啲角色咧喺照顧者支援方面有？ 有㗎，其實咧，我哋覺得咧，即係照顧者呢個議題咧，其實真係唔係一個即係單一係純粹一個福利嘅議題。其實分分鐘你同我都會即係有機會係擔任照顧者。咁我哋其實好希望咧，其實照顧者嘅政策其實最終達到個目標係希望咧能夠凝聚到社會人士咧係關注照顧者嘅議題啦，係啦，咁令到即係其實商界啊或者社福界或者其實佢哋都有好多發展機會咧係可以喺照顧者嘅議題上面去貢獻嘅。 好，唔该晒陈晓源，多谢你今日同你倾到呢度。陈晓源系社联家庭及社区服务总主任，今日先嘅年代嚟到呢度啦。外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听日再见。